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五十六章，呢一座庙系长方形嘅，就系咁孤零零单独一座，后边啊冇后殿，向前边行七百步。就可以睇到用啲泥砌成嘅土墙、土木结构嘅神庙，实际上经历咗唔知几多年嘅风吹雨打噶啦，里边全部都布满晒裂痕，其中有一条好大嘅裂缝，啱啱就系藏喺呢个龙蛇嘅尸体后边。由于呢个龙蛇真系大到恐怖啊，我哋之前竟然都冇发现到呢一条大裂缝。睇嚟嗰个怪物可能真係挟持顾文敏从呢个地方度逃出去啦。我即刻用手电筒向我裂缝里面照下，不由得都打咗个突，同豆腐讲：咦，点解裂缝后边唔係应该通向庙外边嘅咩？而家睇个样好似係条岩缝嚟㗎噃。只见到裂开嘅土墙后边并唔係我想象咁样嘅空地，而是一条没入了山体入边的岩缝。豆腐拍着个头讲：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头先我们只是挂着去匿那些蛇，入了这个庙入边都没看清楚周围的情形。现在一想，这个神庙好像就是靠着山崖而起的噃，它的背脊应该是贴着山岩的，咁所以在这条裂缝后边八成八就是那隻老怪物的巢穴。我岌了下头，认为豆腐分析的没错，之前我都在这里怀疑的，这么小的一个神庙为什么可以踎着一隻这么大的庞然大物的？原来想不到这一隻东西将自己家的门口和神庙打通了，外面的蛇群可能是闻到这隻怪物的气息，一直都唔敢入庙。顾文敏喺呢个时候俾只怪物拖咗入老巢入边，都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啦。偏偏就喺呢个时候，豆腐嗰条咁嘅衰仔仲好似嫌唔够烦咁，做出一系列离谱嘅推测，甚至仲攞一啲民间传说嚟讲添。据说话蛇性甚淫，佢话曾经有一个民间故事。讲有一日，有一个女人呢，就从屋企送啲饭去俾佢喺度耕田嘅老公食。点知道喺送饭途中就被一条大蛇卷走咗。咁啊，大家都以为呢个女人一定死梗㗎啦。点知道三年之后呢、这个女人竟然又返屋企。咁啊，嗰啲左邻右里就问佢究竟经历咗乜嘢呢，佢话俾条蛇老走咗之后冇几耐呢，就得到山里面一啲老猎人嚟救返佢。不过就只係由于隻脚受咗伤，唔能够行得远。咁一直呢就养伤，等到隻脚好返先可以行返屋企。咁大家都信以为真啦。就係过咗几个月，呢、这个女人个肚越嚟越大。过咗冇几耐，竟然生落咗几隻蛇蛋。咁样佢先不得不将呢啲事情要话俾个老公听啦。原来佢俾蛇老走咗之后，嗰条大蛇就冇食佢喎，竟然佢就俾条蛇奸咗。幸而呢就得到一个老猎人喺个山里面打猎，遇到咗大蛇就将条蛇杀死，佢先可以逃出嚟。佢老公听佢讲完之后，哇，嬲到不得了，将所有嘅蛇蛋全部煮熟，发誓一定要食晒啲咁嘅大蛇嘅蛇蛋嚟泄愤。点知道佢煮熟咗个蛇蛋壳一撬开里面一睇，佢竟然睇到入边系一个一个好似人类婴儿咁嘅死胎。讲完，豆腐又讲：头先嗰隻嘢，莫非就系传说中嗰个食咗龙蛇丹嘅士兵？你谂下。佢几百年冇见过女人喎，肯定係欲望不止㗎啦。 佢会唔会将古大美女捉去，然之后就啊，即嗰啲啊，然之后啊， 我听完啊，俾佢激到气都咳埋，喺度闹，哎呀，平时叫你睇多啲正经书，你又唔听，唔知喺边度睇埋晒啲咁嘅嘢，你啊再讲啲咁嘅衰嘢，我就叫嗰条蛇将你吓嗰啲吓嗰啲咗你啊！大夫啊叫嗰度 啊啊唔啱啊，嗰条蛇系公噶。 我哋两个系咁样样讲咗几句话之后，自己都有啲觉得系咪自己吓自己啊？不过而家惊怕出啲咩事，快啲啊即刻孭上架撑，举住枪就向个洞入边探索入去。事到如今，我哋只能够尽人事听天命。就好似豆腐所讲，如果顾文文真系出咗咩事，我哋唯一能够做嘅，亦都只系拼尽全力为佢报仇而已。呢条岩缝就好窄嘅，仅仅就可以等一个人通过，好明显系自然形成，但里面就好平滑，好似有啲咩嘢经常摩擦咁，几乎去入边走几步就已经睇到咗一啲绿色嘅蛇鳞，仲隐隐约约有啲血迹，啲血系好黏稠嘅，唔似人血，睇嚟条蛇应该系我哋之前打伤咗啊！咁呢条蛇受咗枪伤，唔知会唔会激发凶性，所以我哋都唔敢担啦。我同豆腐两个人就全力咁向前赶，希望系能够追上嗰条人蛇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喺呢条岩缝嘅前边，突然间传嚟咗砰嘅一声闷响。起初我哋仲未反应过嚟，窒咗一窒之后，突然间听出嚟，呢个唔系枪声咩？由于声音系受到咗岩缝嘅阻隔，使到嗰啲音色改变好大，但系呢一种砰嘅声绝对系唔会错。咁开枪嘅又系边个呢？我哋只有两支猎枪，都系从偷猎者嗰边缴获过嚟嘅，一支喺我手里边，一支喺豆腐手里边，所以开枪嘅绝对唔系顾文文。咁既然系咁，前边又系边个呢？岩缝里边会唔会仲有其他嘅人？我又不由得谂起咗嗰个肥仔秃头地中海同埋嗰个小美女，嗰两个人手里边亦都有枪，莫非系佢哋？但系佢哋点解又会出现喺呢度呢？这个枪声等我同阿豆腐都懵咗一下，两个人一眼对视，虽然都搞唔清系咩回事，但系亦都不由自主咁向前方继续行，心里边都无法揣测出究竟前边出现咗咩嘢嘅变故。我哋越往前走，逐渐就喺个岩缝里边能够闻到一种蛇独有嘅腥味。显然我哋已经离个蛇斗越嚟越近啦。我同阿豆腐打起12000分嘅精神，神经啊绷到行晒。随住距离慢慢拉近，原来好干燥嘅岩石开始就有啲湿润。蛇系冷血动物啦，夏天嘅时候就鍾意匿埋喺啲咁样嘅潮湿嘅地方。呢度嘅环境真系好适合蛇类居住。我心里边隐隐咁样谂到，觉得有啲咩唔妥，但系呢个念头一晃而过，再谂都谂唔翻起上嚟啦。喺呢个时候，伴随住蛇类特有嘅嗰种腥臭味，传嚟嘅仲有一种好似鲜血咁嘅味道。呢啲味道好浓烈，好似系啲乜嘢嘢喺度大量咁出血。我嘅脑袋里边突然间就有一个顾文文成身都系血嘅样出现，我心里边就即刻打咗个突，加快脚步。喺呢个时候，前边嘅岩缝突然间就向右边转咗个弯。我记得峡谷嘅方向应该系向右延伸嘅，如果而家咁一转，就啱啱吻合我哋嘅路线啦。然而一到呢个转弯口，我头先嗰种好怪异嘅感觉又嚟啦，因为头先岩缝开头嘅嗰一段好明显系自然形成嘅裂缝，但系而家越走越入，就反而觉得有啲人工打磨嘅痕迹慢慢显露出嚟咯。头先就唔系好明显嘅， 因此我就冇睇清楚。而家嚟到呢个转弯口，人工嘅痕迹显然就非常之明显啦。喺呢个弯口嘅后边，系一条可以容纳两个人并肩而行嘅宽敞嘅通道。通道几步远嘅地方就系一个地坑。我同豆腐企喺呢个地坑旁边，向下边一睇，只见下边黑掹掹，乜嘢都睇唔清，但系好明显，一阵好浓烈嘅血腥味就系从呢个地坑下边传出嚟嘅。系乜嘢人将一条裂缝嘅内部改造成咁样？呢一个地坑又有咩用呢？喺坑入边浓烈嘅血腥味，等人哋不得不即刻将个手电筒向下打嚟睇下，但系亦都睇唔到底。凭住直觉，我估计可能嗰只怪物就将呢个地坑作为屋企啦，佢可能就喺下边。而喺下边传嚟嘅咁浓烈嘅血腥味，估计顾文敏可能十有八九已经。我同豆腐对视咗眼，虽然平日我哋系鍾意乱咁扯皮，但系而家真系都冇兴致啦。两个人相对苦笑，神情系凄凄然。最后豆腐啊发起猛嚟讲， 既然嗰隻嘢喺底下，咁干脆我哋就对住佢射几枪，射嗰弹佢算啦。 好，顾文敏嘅死唔单止刺激咗豆腐，亦都等我心里面好难受，我只眼都发晒热。当即我就同豆腐两个人两条友举起支猎枪，准备就向下边射过去。然而就系喺我哋准备掹鸡嘅时候，地坑下边居然传嚟咗一阵昏黄嘅光线，好似系手电筒光咁嘅。而喺地坑嘅光线，我隐隐约约就睇到地坑嘅底下有一个人身蛇尾嘅嘢，喐都唔喐，瞓喺个地下，就好似死咗一样。而喺佢身上有一大片嘅血迹，周围就冇乜嘢尸骨咁嘅嘢。虽然蛇食嘢咧就系将成个吞落去嘅，但系严格嚟讲，呢个地坑下边嘅嘢唔算系真正嘅蛇类。佢亦都唔可能将顾文敏成个吞落去，周围冇尸骨，咁就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顾文敏仲未死。呢、这个时候豆腐都好似发现咗咩咁，佢讲： 诶，嗰、那个怪物死咗，唔通头先个枪声系将佢搞死咗？ 我讲呢条蛇啲蛇皮又粗糙肉又厚，想要打死佢，估计只能够打正个脑或者心脏先得嘅。如果真系一枪毙命，咁嗰个人嘅枪法一定系好准噶啦。顾文敏八成可能真系俾人哋救咗啊。咁啊，豆腐又讲： 啊，既然救咗，咁点解唔上嚟咧？ 我话睇一睇呢个地坑嘅高度，我讲咁高又冇绳，点样上嚟啊？不过即使系咁，佢都应该喺原地等我哋救援先系噶。而家消失咗踪影，事情可能真系有变化。豆腐啊，出力咁岌住个头讲： 冇错冇错，头先开枪嘅唔理系咩人，总之肯定可能唔系好人啊。除咗我哋呢啲话无辜嘅喺山里边，同埋嗰啲咁嘅偷猎嘅，仲边个会嚟到呢啲咁样嘅合谷深山入边呢？而且佢身上边仲带住枪，我諗顾美女今次可能真係啱啱出蛇口，又入咗虎穴啦。